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William， 来自 VIP Kid。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有礼貌的兔子。有礼貌的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它非常谦虚，待人处事也彬彬有礼。有一天，他到农民的菜园里去摘菜吃，当他把肚子填得胀鼓鼓的，正准备离开时，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只狐狸。这只狐狸正要返回森林，原本他是想到农家院子里去偷只鸡来，结果一无所获，他一定饿极了。兔子见到狐狸，心里一惊，连忙飞快地跑向一个山洞，但是他知道未经许可不能随便进入别人的家，应当先跟山洞打个招呼，兔子想。于是兔子彬彬有礼地说，亲爱的山洞，你好啊，我可以进来吗？洞里的蛇听出这是兔子的声音，真是喜出望外，便回应道，欢迎，快进来吧。兔子一听声音就知道洞里是谁了。请原谅，兔子说，我想妈妈还在家里等我呢，再见。兔子一拔腿便跑得不见踪影，蛇在洞里缩成一团，感到非常沮丧。他说，这只有礼貌的兔子，我真不应该应声啊。 The Humble Rabbit.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humble rabbit who had very good manners. One day, he went to a farm to eat some vegetables. When his stomach was full, he thought of leaving. Unexpectedly, he met a fox. The fox was on his way back to the forest.In fact, he had tried to steal a chicken, but in vain. He looked starving! When the rabbit saw the fox, he was very frightened. He swiftly ran to a cave. Nevertheless, he felt that without permission, he should not enter anyone's home. I shall greet the cave before I go in, he thought. So he politely said, Dear cave, how are you? May I come in?The big snake inside was so pleased to hear the voice of the rabbit that he said, Hurry up and come in. At once, the rabbit knew who was inside the cave. Excuse me, he said. I think my mother is waiting for me at home. Farewell now. The rabbit swiftly turned and dashed off. The big snake curled himself up in the cave, feeling very frustrated.He said, such a polite rabbit. I shouldn't have answered him at all.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东四环大郊亭桥四惠桥的南向北方向啊，是有事故发生啊，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东六环土桥新桥以北三惠桥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起事故啊，受此影响呢，后车排队是比较长。东北四环四元桥的路段内环方向有一起事故，东北五环广顺桥东的内环方向也是有事故车啊，这些事故路段那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下。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就是坐在剧场里头，拉开大幕，台上台下我们共同感受那些人生经历和那些人生故事。希望打开文化之门，也帮你打开戏剧之门。大家好，我是冯远征。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古稀革命老诗家，后进文章捉一夸，相约长风冲雪浪，犹怜细雨湿黄花。高年笑脸三生酒，小日银钗万里霞。一怒定叫白骨碎，乾坤正气在中华。19点07分40秒，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刚才给大家读的这首诗啊，这是北京人艺的著名的老舍先生赠送给文学家郭沫若先生的一首诗。这首诗呢叫做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啊，这个名字非常的朴实，肯定是郭老啊在雨中啊，而且是秋天啊，来看望老舍先生。那么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来回应。那么说起郭沫若先生和老舍先生，他们都和北京一个具有独特表演风格的中外闻名的专业话剧院北京人艺啊有着莫大的关系，两个人有很多的交集。北京人艺不也是被称为叫郭老曹剧院吗？那另一位曹呢，就指的是曹禺先生。那么在北京人艺60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啊，确实也演出过郭老曹等等大家的这些人的20部剧作。那么至今呢，有多部剧目还在上演，也成为了咱们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那么从上一周开始呢，我们就打开了咱们北京人艺的系列文化之门啊，为大家推出了人艺和文学家的系列节目。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仍然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啊策划，跟我们共同主持，欢迎小强。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再有就是仍然邀请到咱们老朋友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欢迎刘老师。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林。 嗯， 今天我们一起还是进入到咱们北京人与文学家咱们系列节目的第二期啊，还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在微信平台上进行互动啊。我们上下半段呢仍然是精心准备了问题，这个问题 我来吧， 挺难回答的啊，挺难回答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如果大家喜欢仁义的话，就应该很简单的。 而且我们这个其实出题不是难为大家啊，是通过这个问题啊，其实有一些关于仁义的很多有意思的这个小故事啊，还有这个仁义的一些小知识，我们都可以通过问题的方式来感受感受，很有意思。 可能大家就印象更深刻一些。 这个小强老师在研究这个问题和答案的时候，也是颇费了一番苦心。 今天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郭老曹铸就仁义风格。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问题呢， 都跟郭老曹有关，是吧？ 先是只有两个问题，所以只能出两个。 好， 所以我们就 只能 先出后边两个的。 行， 先第一个是老舍先生的啊。我们说老舍先生经典话剧啊，截止到2018年7月26号，也就是今天啊，总共演出了多少场？ 话剧茶馆演出、 超过了多少场吧？可能一个整数可能更那个好答一点。那个四个选项，500场、600场、700场还是800场？就是选四个超过的这个多少场的这么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就是说到今天为止，茶馆演了多少场了， 对 吧？所有的都算上，是不是？ 对， 所有演员的所有版本的都算上。 对。 茶馆一共演了多少场，超过了多少场， 对， 四个整数，500、600、700还是800、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问题了。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刘林老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刚才小强老师说了，今天我们是这个总数郭老曹， 对， 与北京人艺的戏剧风格，是吧？ 对， 他们对这个北京人艺确实有着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今天仍然在上演他们的这个剧作啊。那么我们就从头聊吧。这个上期节目我们是简单的提到了一下哈， 对， 就是郭沫若先生的这个话剧《虎符》。前两天跟刘林老师交流，讲到我小时候的事儿啊，小时候在我老家的地摊上啊，我就是这就是一种缘分啊。那么多的这个旧书当中，我就特别愿意去逛那旧书摊，就是这么说，我家那儿那个旧书摊啊，它是什么书都有，新书也有，旧书也有，正版的也有，盗版的也有。 你买的正版，我看到了， 种类繁多。 这个你这个我确实没想到， 是吧？然后这本书呢，就是《虎符》的剧本， 对 啊。这个书真是特别有年代感啊！我好像就是，反正我从小吧，就是一副老艺术家派头啊，我就特喜欢那种有点发黄发旧的那个样子啊。其实书保存的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品相不错。 对啊，然后我一翻开一看，哇，这是1957年出版的，然后是1962年印的第4版啊，我就是拿下啊，好像是1块钱， 真的、 啊，对， 现在肯定不止了， 现在对，还是这个，后来其实这个当然是看了好几遍啊，因为我就感觉到《虎符》就跟历史有关，跟文化有关，因为我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是郭沫若先生的作品，也不知道这段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偶然的就买下来了，是后来啊就发现哦，我还有这么个存货呢啊。然后那天给刘林老师看，刘老师这还挺珍贵的，是吧？品相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就说说这个《虎符》吧。其实就是我那本书翻开那个扉页上，就有一段郭沫若先生的，就是其实是他的亲笔的，也是他的笔记， 对， 印在那个书上了啊。那么这一段文字是什么呢？ 这个是当时《虎符》在仁义演出完了之后呢，这个郭老特意为演出要题写几句。大概有这么十几句话吧。他呢主要是写说，我感谢司马迁把这个信陵君和如姬的这个优美的故事流传记录了下来，使我们今天的人能看到。那就是郭老呢在仁义，他的那个剧目主要是历史剧，所以呢他看戏更多是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高度呢来看这个故事。那后面他也写了，就是希望观众们都去看司马迁写的这个《信陵君列传》里面描述的这个汉高祖还有信陵君，是吧？然后呢 他就说因为他对这个故事呢看了很多遍，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个戏里面的人物， 嗯， 所以希望观众们也都去看。另外呢他又写了一点他创作上面的事情， 对，还是虚构的人物， 对 是吧， 对对对，他的母亲是魏太妃，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虚构人物， 对对对， 嗯， 不过我觉得其实还挺出彩的，这个虚构人物还比较出彩。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创作呀他特别好的就是首先这个剧本出版，我觉得现在你看咱们有这个影视作品也好啊，就是你剧本能出版，或者这么说吧，敢出版的就不太多见啊。 对， 然后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创作心得有机会写在前面啊，也敢于向大家袒露自己的心声，因为很多人他藏着活的，我不能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是吧？我这买卖让你偷了去，怎么办呀，是吧？所以就是我觉得从这一点上，你能感觉到这个作家。他是很真诚的， 对 啊， 对， 他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心得，他愿意把自己的创作的就是自己内心的这一些感触不仅通过作品，这其实也是一种文艺评论了，我们今天也说加强这个文艺评论的工作嘛，对吧，跟这个戏剧相关的也要告诉大家， 嗯， 啊，嗯，那顺便说一下这个字也是非常的漂亮，我小时候还模仿着还写还学过， 每天都可以看到 当然在这本书上呢，因为它那个书本来就小，它好像比那32台还得小一些， 嗯， 所以那个字呢特别小啊， 对， 看的不是很清晰， 可以有空到我们博物馆去看看， 是吧， 看 看原 件 啊，对， 原件， 嗯，那刘林老师再跟我们说说这个虎符的这个创作吧，上次我们说了一点啊，就是说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个灵感，那这样吧，我们来听一听小强老师给我们准备的这一段音频啊，这是咱们主持人殷超录的哈，就说的郭沫若先生与话剧虎符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殷超，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文学家与仁义系列节目。今天我给您说说郭沫若先生与话剧虎符的故事。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曾经被许多剧种以不同的方式演绎过，自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郭沫若的话剧虎符之后，其他的版本也就少见演出了。郭沫若先生的五幕话剧虎符取材于史记《魏公子列传》，写于1942年1943年首演。这部话剧描写的是战国四君子之一魏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人艺上演了数十部优秀剧目，可是称得上精品大作、传世佳作的只有《龙须沟》《茶馆》《虎符》和《雷雨》等等。北京人艺代表中国话剧的最高演出水平，而《虎符》就在其中，可见这部话剧的分量。那么郭沫若先生是怎么发现虎符的呢？这儿还有一个小故事。著名作家郭沫若抗战期间曾在重庆居住过一段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喜欢逛地摊淘淘宝贝，有一天路经一个小摊时，突然看见一件造型古朴的铜老虎，心想这可能是件文物，便随手拿起来看，这刚一上手，不想这铜老虎突然分成两半，对文物素有研究的郭老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兵符，而且还是虎符。他呢随即就买了下来，回去对照古籍考证，虎符上有铭文刻着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杨陵几个字儿，证明这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发给杨陵驻守将领的铜制兵符，也就是传说中大名鼎鼎的秦杨陵虎符。谁也没有想到，一件极其罕见、极其珍贵的文物就这样戏剧性的被发现了。按照目前的市场价值，这枚虎符的价值超过1亿。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故事哈，郭沫若先生这个偶遇了真正的这个虎符啊， 就发现虎符的过程， 市场价值1亿，但我觉得呢，写出话剧 对于北京人艺的影响，对于整个北京观众的影响，对于话剧史的影响，远远不只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是的，是的。 那刘琳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虎符》这个话剧，究竟它的一个历史的地位哈、啊，它何以称为就是咱们北京人艺的这个叫做戏剧民族化的一次探索、一次尝试啊？ 嗯，好的，好的，这个。上次咱们讲过了，是这个什么叫做话剧民族化哈、 嗯、 就是要把戏曲民族戏曲的精华有机的融合到这个话剧里来、 嗯、 那虎符对于仁义来说实际上是话剧民族化的一个开端，一个起点。 嗯， 对，我们的民族化经过了一条道路，一条探索的道路。那当年为什么要选虎符呢？这个戏啊，就是郭老师创作于1942年，到仁义排演他的时候已经经过了15年了。当年为什么选他，是因为啊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呢，他写的是战国时间的故事，战国时代的故事。 嗯， 那当时的战国时代的人呢，我们必须看剧本要回到那个时代来去看他。那会儿的人呢，就是他受这个儒家还有这个其他思想的影响比较少，他比较原生态，用今天的词儿来说哈、 嗯， 就是他性格比较鲜明， 嗯、 比较这个轻生死、 嗯， 是吧？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角色，用这个戏曲的表现手段来表现他是比较适合的。 嗯 嗯。其次呢，就是这个剧本里面，肯定主持人赵亮也看了哈，这个、 嗯、 他的那个台词写的比较有气势，因为郭老本身是诗人出身，对吧？ 嗯嗯、 所以呢。他这个长江大河的气势，其中有一段好像如鸡的台词吧，很长很长，所以他比较适合用这个戏曲的这种表现手法来做这个台词的念白。 嗯， 就这两个条件，再加上他的造型啊、历史的这方面的这个背景啊，都适合来进行话剧民族化的试验，所以当时选了这个戏。 嗯， 是上周哈、啊，咱们在说节目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后来呢，这几天我特意补了补课，我在网上找到了陈小艺、李洪涛主演的这一版 80年代 八十年代这版，我觉得还看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有点收获，并且我觉得他们那种、 嗯、 真是民族化，里边很多戏曲戏剧的那种方式、 嗯、 那种感觉还是挺明显的。 对， 嗯， 其实这个故事呢。上次这个我们还真没找到，后来发现了哈，传统京戏严格说不能算传统京戏，就是高庆奎先生曾经排过信陵君切腹救赵这个京剧啊，就是作为咱们这个传统戏曲、 嗯、 但是在话剧舞台上呢这是第一次，是吧？ 对， 把这个传统的咱们古代的这个故事搬到了这个话剧舞台上。我是觉得对比戏曲的这种城市化来讲呢，可能话剧它更加能够让这个普通观众进入到他这个故事情境当中啊，因为你如果不了解那种京剧城市的话，其实它是有欣赏门槛的，对吧？ 嗯嗯、 但是话剧呢，它离我们生活毕竟对比戏曲来讲，它更那个贴近一些啊，它更直观一些啊。 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当时的演员都很难接受， 是吧？ 就是这个万事开头难， 嗯， 演员们就是。不太接受学习戏曲的这些表现手法、 嗯、 首演身法步，他别扭啊。 嗯，因为他不是学内出身， 对， 就感觉到是两个平行的系统啊。 是，他没有受过这个系统的训练、 哎。那么要搭在一起呢，要借鉴这个姊妹艺术的这个优势呢，确实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啊、 嗯。 那这个当时的演出效果怎么样呢？ 当时演出之后呢，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嚯！ 对，说不好的呢，觉得太夸张了。因为毕竟演员们也是第一次实践、 啊、 有可能是有点矫枉过正的那种效果、 啊、 是吧、 啊、 觉得表演太夸张了，不太真实，有点脱离这个人物、 嗯、 但是另一方面意见就觉得特别好，这个实验特别值得尝试要继续下去、 嗯、 而且这个持肯定方面意见的呢还都是像郭老啊、田汉啊这样的戏剧界的专家。 对， 所以这个就给了之后这个焦先生很大的信心。 嗯， 我看到这部戏咱当时是1957年的1月到6月在首都剧场总共演了73场。 嗯 嗯 嗯， 但后来这个八十年代这版演了多少场我就没有查到资料、 应该是不多、 也不多哈、 对对对、嗯、 那么这个虎符之后其实这个没有停下脚步哈。 对、 郭沫若先生就又这个撰写了蔡文姬的剧本、 嗯、 是吧、 嗯、 那现在咱们仁义是有这个仁义，咱们仁义博物馆是珍藏着他的一版剧本是吗？ 蔡文姬 啊，蔡文姬的这个 郭若天是修改过的，能看到， 对对对， 就是有他笔记的， 他 在亲自修改 的笔记的。 哦，那这蔡文姬是怎样一个契机呢？就是说之前虎符也不是评价都特好啊，对吧？啊，那蔡文姬是怎样的一个动力，或者说是怎样的一个契机下又继续创作了呢？ 对，蔡文姬他是这样，本来之前呢是不是想排这个戏，这个是郭老后来创作的，是觉得虎符那部戏里面对于戏曲的台词呀，这些这个布景啊，方方面面吧，都有了尝试和探索，但是唯独在音乐方面没有。 对， 哦， 对，姜先生觉得比较遗憾。对，他就想下一部戏找一个音乐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戏。 啊，当然找的是高渐离。 高渐离，对， 嗯， 高渐离，因为里面用到弹到这个乐器那个柱哈。 对， 啊，但是后来呢，经过方方面面剧院讨论吧，觉得好像当时不太适合演这个戏。 嗯， 那后来就是郭老呢非常积极，还是很希望能够演出他的剧本嘛。 啊， 嗯，然后他说我再给你们单独创作一个吧。 啊， 哦，就写了蔡文姬这个戏。哦， 那蔡文姬挺神奇的哈，这个那曹植七步成诗。郭老七天就写好了蔡文姬了， 七天就写好了。 七天， 这他是怎样的一种？他是灵感大爆发，还是早就有这个积淀，早就有这个积累？这是真的是吧？ 是真的，是真的。据说郭老当时是在那个广州开会， 对，在广州写的， 对。 对， 然后有这么几天时间，他就一气呵成写出来了。 火， 啊！我们今天说是七天，实际上他这个故事在心里面已经有， 嗯， 应该是20多年了吧？他是，他甚至说他当时写那个蔡文姬的序的时候，他回忆，他说我听蔡文姬的这个名字是从三字经几岁的时候， 哦， 里面有一句蔡文姬能变琴， 哦， 啊，知道有他的名字， 嗯， 后来他慢慢的对历史越来越关注， 嗯， 就开始知道了蔡文姬的故事。 嗯 嗯，当时写这个其实他是想为曹操翻案， 嗯， 他的这个主题是想为曹操翻案，因为历史小说啊，艺术作品呢， 那时候还不像这么多元化的， 对， 就 奸臣 曹操 的京剧，我觉得京剧闹的这个一说白脸就是曹操， 他就只有一面性。 对， 现在， 对 对对， 现在我们其实都接受了这个曹操这个人是很复杂的一个形象，是吧？嗯， 然后当时我觉得好像这个郭老特别有意思，他说他就是蔡文姬。 对 啊，他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是是， 嗯。那么我们上半段时间不多了，咱们先把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吧。 好， 小强老师， 应该让刘老师说。 刘老师说哈，其实咱们 当家戏嘛， 前面的节目当中， 对， 都说 过， 很多观众应该都能答。 今年这个茶馆一开票又特别火啊。 是是是是， 那好，正式给我们公布答案。茶馆截至到今天一共演出了超过多少场？嗯，一共是 700场。 嗯 嗯， 哎呀，真是多啊，700场。 其实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可以说几个日子哈？我觉得是不是更那个，嗯， 可以啊？那您用日期来给我们串联一下。 一这个是7月16号， 嗯， 等于是7月16号是演的第700场， 嗯， 这个是大家可以记一下。再往前就是1992年的1992年7月16号是这是茶馆首版的最后一场演出。 哦， 再往前1958年3月29号是首场演出。 嗯， 第一版首场演出。 嗯嗯， 刚才是6月17号是第700场。 嗯， 对， 第700场哈，嗯。好，那么这些数字呢就把茶馆呢可以说恢宏的这个巨著，也是北京人艺可以说是一张名片似的哈。 对， 这出戏呢，给我们串联了 一下。我觉得每年都会演，明年应该还会有吧？ 肯定 应该会 有啊。北京人艺就是有这样的魅力，经典的剧目不断的上演，那么一代一代的导演、编剧、演员还在重复经典，这就是经典的魅力。好，我们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到我们北京人艺和文学家的系列节目当中来，咱们一会儿见。 貌前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啊，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啊，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7、8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啃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正。在那哟哟哟，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即日起报名中青旅遨游网暑期线路，立减高至500元，欧美、海岛、东南亚、国内游，千余条特惠线路任你选，亲子乐园、私家团一价全包，缤纷主题玩个够，确认过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遨游.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林。 嗯，上半段我们这个蔡文姬的故事还没说完呢哈。 对 蔡文姬这是郭沫若先生这个叫什么啊，叫小宇宙大爆发七天啊，这个一蹴而就啊，挥笔写成的也是仁义的一出经典的名剧。那么其实蔡文姬还是有很多故事的，比如说郭老是非常喜欢这个剧的，而且有一种说法说郭老说了，蔡文姬就是我就是蔡文姬， 他自己亲自说的、 啊、他自己说的 是 吧？ 对对 对 啊，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那这他跟蔡文姬之间有什么样的共性呢？嗯， 就是他们共同的经历，是吧？大家应该都知道郭老的经历是在、 嗯、 这个日本生活了很多年、 嗯、 对，然后后来因为抗战回到国内，也是可以说是抛儿别女吧， 对、 嗯、 对，有这么一段经历，所以他在创作这个剧目的时候可能就是用情非常深，越写越觉得他跟蔡文姬有深深的感情上的共鸣。 因为蔡文姬也是当时是曹操让他回来嘛， 被掳走， 对对对、 啊、 对，被掳走，被南匈奴掳走。 嗯嗯，其实说到这个蔡文姬这个历史或者这个故事呢，我小时候听三国呀老是有一种担心，你知道吧、 嗯、 但是后来熟悉这个故事之后，这种担心就没了。担心什么呢？因为那个曹操在我们心中的形象，那原来那都是大坏蛋呀， 对， 是吧？ 大奸臣。 这一看这蔡文姬落曹操手里，这还好得了？就是有那种担心，你知道吗？就是直觉的一种担心、 嗯、 但是没想到的是曹操将蔡文姬啊，包括他的父亲蔡邕啊，这是当成文人雅士来看待的，没有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尤其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的妇女的地位、 嗯、 对吧？ 没错， 对她是很尊重的、 嗯、 啊、 嗯、 所以说那是不是这个戏当中是因为也是尊重历史的这种写法呢，也就是所谓的把曹操的形象有一个改变呢？ 对，是的。当时郭老写这个戏的时候就直接就是表明了他的态度，说我写历史剧必须先要在站在这个客观的看待历史的前提条件下来写它。 嗯 啊，当然这个蔡文姬的史实历史上记载的很少，只有在这个《后汉书》里面， 对， 这个有一小段记载，而且还是、 啊、 说是董四七传，还不是直接写是蔡文姬哈。 嗯 啊，但是呢就是因为郭老对这个人物把他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哀乐都赋予到蔡文姬身上， 嗯， 所以呢他就很下功夫，说是七天写出来的，但实际上他其实复稿已经很多年了、 啊、 他研究胡家十八坡， 嗯 啊，研究这个相关的史实有很多年。 嗯 啊，当时呢他写这个戏呢也有一些史学家跟他持不同的观点、 哦、 啊，但是他也说了，说我戏里面一大半是真实的、 嗯、 有一少部分是虚构的，比方说一些人名啊，一些人物啊都有虚构，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咱们来看艺术作品有一定的创造和虚构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嗯嗯， 并且我在看您给我提供资料、 嗯、 比如说在仁义的博物馆里边就有一封信、 嗯、 里边特意写到说蔡文姬里边什么人物要改名字什么的， 对对、 啊、 写的这个周进这个人物原来不叫这个名字。 对 嗯而且这个后来郭老在这个戏的创作过程中也有很多次修改，有很多稿子在我们博物馆里现在还真存着。所以说呢绝不说是说这个表面上说的这个七天，而且在这个修改的过程中、 嗯、 刚才小强老师说的这个贺胜朝后来又改了名字叫重睹芳华、 哦、 对，上次咱们说了一点哈， 对的、 啊、 后来就是我又特意把这个改之前后的这个诗拿出来比较了一下、 啊、 我觉得他改的还挺有道理的。 对，那您跟我们说说。 对对对、 啊、 对，因为当时写完了初稿的时候给仁义看，仁义觉得这个戏啊他这里面词啊有的地方写的过于夸张了、 啊、 虽然是说给曹操翻案，但毕竟出现的人物还是蔡文姬、嗯、所以没有必要在很多用词上过于的这个力度这么大，所以呢就把这个名字建议贺胜朝改一下、 嗯、 实际上呢郭老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重睹芳华这个名字、 啊、 后来他决定用了这个。那因为当时他在出差来不及等他，就请田汉来改这个词，因为田汉本身就是写词的嘛。 对、 嗯、 对。然后我们今天看哈，当时田汉老改的是这个重睹芳华的第一句，丁年出塞啊泪洒琵琶，后来郭老回来之后又调整，他很谦虚，他说寿昌、 嗯、 寿昌是田汉的字、 嗯、 寿昌改得很好，不仅富有诗意，而且全剧和全剧的情调更合拍了，但是他还是做了一下调整、 嗯、 他改成了妙龄出塞啊泪湿鞍马、 哦、 对，后面一十二载啊沾帐寒沙，这是田汉老改的，他改成了时有二载啊沾暮风沙、 嗯、 就是整个看下来了觉得郭老改的还是不错的，很有韵味、 嗯、 更有诗意。 对。 不过这个下来之后，我觉得就是感觉到哈，郭老对他这个改这个词还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比方中间有一句，最后一句说是“天下儿女啊，皆我娇娃”，这是原来的，后来他就改成了“春兰秋菊啊，静放奇葩”。还有一个前面是“思而念女”，他改成了“抛而别女”，跟他个人的经历还是直接有关的。 对，而且我们 跟蔡文姬也一样。 对 对, 对， 这蔡文姬她回来，其实她是要告别自己的孩子，告别自己的丈夫嘛， 就是永别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再也不能相见的感觉。 是啊、所以这个确实啊，蔡文姬的故事，这个其实我们在历史课上也学过一些，但是我们如果不来看这个戏剧啊，来看戏剧演出的话，可能你还没有去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个人在那个年代他去着想啊，可能这个距离在今天我们就是高铁走一趟飞机走一趟的事儿、那个时候就意味着一生 对 就永远告别那个地方啊，也告别自己的亲人、那么这个我是看到有一张照片哈，这照片是郭沫若先生这个在带有仁义来读剧本啊，读这个是武则天的剧本是吧？ 对对对，武则天的剧本。 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他是就是像表演一样啊，声情并茂的在那儿，还有点掐着腰是吧？摆着姿势啊。 仁义读剧本是一景 是吧？ 我觉得特别值得去看去 啊。这读剧本是编剧跟着读哈、 演员也读。现在他们现在马上好像就有一个青年演员他要读剧本的这么一个活动， 对对对 是吧？啊，那看来这是 有经常有。现在 是很有传统的哈， 对对对， 那您跟我们说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吧？ 对，这张照片实际上这个编剧剧作家到剧院读剧本都是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老舍先生就经常过来，因为他就是跟仁义是邻居嘛、非常方便、那郭老也是，我觉得其实这个照片他更说明了郭老对这个话剧对戏的这种爱哈，他的热情、他真的倾注了热情。这个武则天是在仁义做话剧化民族探索这个道路上的差不多第四部第五部戏了嘛，之前还有这个茶馆、有智取威虎山哈、都是这样的剧目。那当这个照片是1962年，就是听众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到我们博物馆去看看这张照片哈、就是郭老的那个样子确实跟他平时办公的时候那种形象正襟危坐不一样，是有点天真啊，仰着半侧着头、那个后面的演员呢有佟超老师，他是在这个戏里面的角色、还有其他呢很多是年轻演员、年轻演员那些呢就是当时也参加了武则天排演的当年仁义的学员班的成员、对，就是可能我分析哈，是他给这些年轻演员们示范 说 戏,、 说戏对，那个时间应该就是62年他演出的那一年夏天。 好啊，那我们这个说到郭沫若先生就不能不说老舍先生啊，两个人这个诗文唱和你来我往啊，不亦乐乎是吧？ 刚才咱一开上半段开始的时候你读那首诗特别有意思、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 有故事哈、那你 跟我们说，让刘老师是不是给咱们说说讲 啊？我把这诗再重读一遍啊，古稀革命老诗家，后进文章捉一夸，相约长风冲雪浪，犹怜细雨湿黄花。大家听这个对仗非常公文啊，这寒帘景帘都非常公文，景帘是高年笑脸三生酒，小日阴开万里霞，一怒定叫白骨碎，乾坤正气在中华啊。这首诗叫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是我分析那个吧、是吧，就是秋天雨天来访这个老舍先生了啊，然后写了一首诗。这是怎么一个背景，有什么故事呢？ 这个诗应该是在1964年吧？ 啊， 你刚才这个赵亮已经说了，分析的都已经非常那个 秋天 准确了。秋天好像是10月份 啊。 说是老舍先生吧，刚从黄山游玩回来。 哦。 啊，看到黄山的美景，诗兴大发，写了几首寄游诗。 哦。 对，回来之后呢，他想把它赠给郭老。他就是派人送给郭老，郭老接到诗之后一读非常的高兴开心哈、因为他俩也是在抗战期间就认识的老朋友哈、然后经常是以诗会友的这种在一起喝酒啊聊天啊对诗啊这样、然后郭老呢在外面办完事就非常高兴，直接就开车到了，让司机把他带到了老舍先生的家里面、当面致谢，在一起聊聊喝茶聊天，然后顺便呢请老舍先生给他补个章。对、两人聊得很开心，就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当年的年初这个郭老也刚去了黄山、所以他也有感而发吧。两人聊得很开心，然后呢郭老就回家了， 回到家到开饭的时候，哎，又老舍先生又差人送了快件过来， 嚯， 就把这首诗 当时没有快递啊，差人快件过来了，比快递还要快。 这个快件还好，因为一个住在灯市口，一个住在前海那边， 对， 还是挺近的， 这是 快件还是可以到达。 人肉快件，那时候没有什么这个速递那速递啊， 是是是 啊、 嗯，所以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诗 里面把这首诗给送过来了， 对对、嗯，有老舍先生的自谦啊、嗯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能够体现，就是那个年代啊，就是说虽然好像。一说起来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但是你觉得这个生活充满了诗意， 对， 居然我叫人送一首诗过去 是吧今天我们能微信写首诗就算很浪漫了， 就这种生活情趣、啊、感情的交流非常畅快。 哎，现在我真是觉得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哈、啊、还是用手写， 手写 以后留下来之后真是能够看到是一种珍藏也好，是这种感情它是有记载的。 嗯， 微信可能比如你手机真是要换部新的，或者说出什么问题了，这个就没有了。 嗯 确实是， 确实 从我们做起吧、 啊、 以后写信、 这个以后到哪儿我给你们寄明信片啊， 好的 就不给你们发微信了啊。 好的 好，那说到他们这个友谊啊，还有一个人咱们别落下哈， 对， 郭老曹，曹禺先生跟他们也是这个感情很深厚啊，因为他作为导演是吧，这两个人的这个创作上的交流也很多。这儿呢，小强老师也给我准备了一首诗啊。 对， 这个是仁义的老艺术家苏民为曹禺老院长所做的诗，咱看这诗是怎么写的啊。暮起南开聚运心，水木清华起层云，玉凝雷雨闻天下，神往日出列寸心，已将明天传几代，人回敬笔写今春，七夕百岁赠世界，梦寐舞台中国魂。哎，这里边还 有气势， 哎，这里边还嵌着作品的名字啊，雷雨日出啊都在当中了啊。这是苏民老师写给曹禺院长的。 熟悉仁义的人应该知道苏民老师是濮存昕的父亲。嗯， 哎，那我们这样，下半段的题还没出呢、这个题是跟曹禺先生有相关 是 吧。小青老师给我们出题、 这个、怎么说这个题我跟这个刘老师还讨论了一下，但是咱们 费了劲了哈、 啊、对对对、啊、这个题是这样，就说曹禺先生呢担任了44年北京仁义的这个院长，那么他在北京人艺共上演了多少部话剧，他创作的话剧有多少部 啊？ 三部、五部、九部、十部，你选一部。 嗯，三五九， 三五九十， 三五九十， 选一个数字。嗯 嗯，好啊、欢迎大家来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就是曹禺先生这个创作上演的话剧的这个数量啊。好，那我们就说一说曹禺先生吧。曹禺先生这个是仁义的老院长，上期节目也说了还叫曹头是吧， 对 看来大家跟他的这个感情很好也很亲密啊。啊，那么他这个可以说巅峰之作，而且是出手不凡，就是雷雨啊。那雷雨就是我就很纳闷，他为什么那么年轻他就能就是一下子写出这个作品，浑然天成，就这种感觉，是吧？ 对对对， 啊，我是看到过一个，我忘记是他自己说的还是，还是就是别人说的，好像是他自己一段阐述，就是说他觉得说写真正有戏的地方是一挥而就的。当然这整个作品要经过很多次的调整，他说真正那个写到有戏的地方，他说比如说雷雨当中哪场戏他一下子就写出来了、啊、 对，他不是顺着写的，他 是 一场一场 写 的， 对， 他想到哪个、那个一个戏剧冲突这一段他先写出来、 哎、然后后面再调整是吧。但是你看整个戏的这个结构是就是在今天我们学这个编剧学剧本学这个戏剧结构，这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这个故事的结构哈。那刘林老师跟我们说说就是他为什么啊，他是怎么样生活的积淀是吧，艺术这个常识的这个积淀，还有他这个学习的历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他能够那么年轻就写出来这个雷雨呢？ 对，其实就像刚才说郭老一样，他写蔡文姬、他这个心里有这个人物20多年，每一个剧作家构思一个故事可能都是构思了很久很久哈。这个曹禺先生呢写雷雨实际上也是打了多年的腹稿、他虽然是23岁的时候是在清华西语系毕业的那一年把他写完的，但是他自己说这里面的人物他构思了5年，有5年之久。他经常是在宿舍里面苦思冥想一个人物，当然他后来也说哈，他就是鼓励仁义后面的剧作家说你就是要抓住火花， 无论是你脑中闪现的一段词，还是你一个特别感兴趣熟悉的人物，你这会儿有的写，你就把它从这儿开始把它写下去，逐渐丰富它，这是他的方法。啊，每个作家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他因为他的出生，他的家庭是一个文人和这个军阀这种这种混杂这个对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小时候家里面见到各色各样的人物，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二三十年代那样的一个社会形态之下，而且他父亲呢，就是虽然他曾经做过这个黎元洪的秘书，但实际上他的底色他还是一个文人 啊。 对， 啊， 他就是这个官场不得意之后回家做寓工，然后呢心情可能也很郁闷，经常对孩子发脾气，所以曹禺就说他自小在家里他的心情是很压抑的。 这跟周朴园好像有点像我觉得啊，是吧， 要生活 啊啊。再加上他是因为出生的时候是难产，母亲难产，对，他出生母亲去世， 哎呦， 对，所以他从小就觉得好像有一种非常落寞孤寂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成就了他艺术家敏感的一方面吧。对，帮助他对写东西是非常的这个有灵感。 确实我们说这个如果从小就母爱缺失的话，那一定是就是能够更好的树立他这种悲悯的情怀。 对，还是可能还是天性敏感， 是吧， 对，实际上他父亲后来又这个娶了他的姨母嘛，其实也是亲人的感觉，他觉得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好，那个 这我想说咱这个答案可能时间 是您说说到底多少步，然后说说您怎么探究的这个答案的过程。 是这样，就是这个我先说这个探究过程吧。是这样，就在我呢是在出这问题的时候呢，我曾经想过一下，然后我说咱们看一下这个人艺的官网吧。官网上面呢写的很清楚是八部，但是呢后来呢我本来也是八部，后来呢我数了一下好像也不太对，后来我跟刘老师那个讨论，我说到底是八部还是九部呢，为什么是九部啊，他原创的其实八部是没有问题的， 对， 就是他自己写的自己原创的八部没有问题。他有一部他改编的是巴金先生的家，他改编编剧，所以如果这么算应该是九部 啊，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跟刘老师探讨我觉得八部也对，九部也对，到底在这如果说是真正的来说，他写完创包括改编编剧的应该是九部， 对对对，是的， 但是有一部属于是改编作品， 对， 其他是 我大概说一下这九部都有什么哈。 好， 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胆剑篇、明朗的天、王昭君、蜕变、家， 啊， 九部 是这九部， 是的， 其中还是有几部我都没有听过啊， 有的可能不太，有的可能不会再演了。 演出的那个年代 比较久远，确实 有一些当时的那个年代的一些戏。 对， 好吧，那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聊这个北京人艺艺术家的文学家的这个故事了。那好在我们是系列节目啊，聊不完没事儿。今天老舍先生是一点没聊，是吧？没关系，咱们下一期就正好是就聊 曹禺先生， 下一期曹禺先生啊，那。那就 咱们 再后面期就是 院长来讲， 几个人都是非常的那个什么，有缘分的，都可以交融着讲， 非常非常多。对，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啊！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感谢小强，感谢刘林老师啊！我们下一期打开文化之门，再见。 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夜那么长，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听我的爱断情伤。 夏日飞扬。